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之中拣选出来的一个特别民族，简称选民。上帝甚至会同他们订立契约。在创世纪里面记述了上帝同犹太人祖先阿伯拉罕订立契约，亦都确立了上帝同犹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叱咤903呢一个嘅圣诞节目啊，摩星岭四号。 哇，撞鬼啦，无端变咗圣诞节目。喂，等下先，虽然系Boxing Day 嘅深夜啦，都要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嘅。 圣诞快乐，希望咧所有嘅听众朋友咧，好似即系呢个耶稣圣诞一样咁开心啊！即系有冇宗教咧过圣诞节好开心，因为起码有假放先。 系，如果即系我再。即系唔好怕我烦厌啦，我每年都会重复一次嘅。纵使而家呢个现代社会同埋科技文明咧，都好肯定话俾你知咧，12月25号就并非耶稣出世， 绝对唔系啊嘛。 圣经冇提过啦，圣经冇讲过啦，甚至如果你推测嘅话，都冇理由系一个咁寒冷嘅以色列啦。 系，有啲人应该话应该喺夏天出世， 冇错，啲春天啦，喺个牧羊噶嘛，大佬啊， 即系嗰啲。啲石矿入边咁冻，点生 B B 咧？ 系咯，咁但系咁，即系当然咧。我哋如果要理解历史嘅话咧，当然罗马帝国佢改信咗基督教之后咧，咁亦都系要关呢个阿波罗神、 太阳神啦、 啊。系咯，咁啊，当时当然太阳神嘅生日就系12月25啦。 冇错。 咁有个程度上就套下咧，就套到咧就变咗，哎，耶稣、就系被誉为阳，即系光明之子。 系啦、即系嗰个 level 咧，等同咧以前咧呢、這个。阿波罗太阳神一样咁犀利， 类似啦。咁、于是乎就变咗12月25号嘅成为咗一个约定俗成嘅圣诞节。 冇错， 但系同耶稣系彻底冇关系嘅。 系咁啊，不过即系到而家为止咧，因为即系好多嘅专家都推敲唔到啊，即系亦都揾唔到，因为以前个 calendar 冇呢个 calendar 嘅。咁所以你话啊、哎，真系边一日咧？有好多人问，喂，究竟耶稣边日出世？即系有啲人追问呢个问题噶啦、我谂好多个专家到而家都冇机会答到。 唔系，因为如果你追翻2000年嗰个月历咧，因为你知道耶稣年代又有几个嘅犹太月历嘅， 系 咁你知道后来咧过咗2000年嚟咧，你知犹太派系咧其实有都好多嘅分支啦，佢、又转过几次啦，又要攞翻一个唔知道，因为犹太以前远古都是用紧阴历噶嘛，同中国人一样噶嘛。 冇错冇错。 咁佢又曾 经，所以佢哋有冬至啊，有夏至啊。 咁、你又错喎、 啊。啊，佢哋有噶。 我知道，但系冬至夏至系睇阳历噶。 系佢哋个计法咧，同我哋咧，嗱，佢哋个阳历系一样啊，但系咧，佢哋个计算方法同我哋又唔同嘅。 唔系咧，所有全世界冬至夏至系计阳历嘅咧。 系啊，唔系我唔系话你啱啊，但系阳历冬至夏至咧，佢哋都有同阳历一样嘅，但系佢哋自己犹太人嗰个嘅 都有自己嗰、 就不同。 所以你说如果你是问你、你一个更虔诚的天主教徒要问你即是推敲回哪个是耶稣出世，没什么可能。 哎，比我呢，我们这么虔诚那些就会说没所谓啦。 日日都是耶稣出世。 哎，你喜欢哪天你生日那天都是都得的，没所谓。 不过呢我觉得好奇喎。嗱、如果冇记错呢，上年嘅圣诞节呢我就冇见到你嘅应该。係咪冇啊， 上年嘅圣诞节冇 见到你。咁所以呢今年嘅圣诞节呢，咁我呢几个礼拜都密密地见到你又要录音又要醒嘅时候呢，我就觉得 云海已经比我屋企人见得多㗎啦。 係呀、绝对係啦。出现一个好耐冇见过嘅现象。 係咩？ 我形容俾下啲听众听下。咁呢前几日呢，咁早人嚟呢要录音啦，咁我哋约咗一齐啦。咁呢当时呢嚟到嘅时候呢， 录音我哋 live 㗎。我唔係讲呢个节目㗎嘛。你俾我讲下其他得唔得啫。咁即係见到呢早人嚟呢抽咗一袋嘢。 係。 咁我望一望，我医生谂，咦，我心里面有一句啦，莫非呢个人突然间而家系送圣诞卡嘅？突然 间心内潮咁样。 不过谂都未谂完咧，阿祖就已经递咗张圣诞卡啦。哎，圣诞卡嚟嘅。哇，我都系好多年咧冇收过圣诞卡呢回事啦。仲要咧，你系成袋圣诞卡，系准备派俾好多唔同嘅你嘅同事啊、朋友啊等等。 系， 我想问呢个系你嘅习惯嚟噶？ 绝对唔系，我亦都好多年咧冇收圣诞卡。不过咧，云海你唔记得咗？你唔记得我话，因为今年点解咧系有一个朋友，佢好特别，佢咧就画咗好多个画。 咁咧，其實呢啲聖誕卡咧，佢俾咗好差唔多成300張啊。咁咧，所以 送俾你啊？ 佢就送唔係，佢想送俾透過我咧，送俾好多唔同嘅人，嗯、一啲咧佢想即係特別會有呢一方面，可能諗下啲畫啊呢啲嘢。你見到個畫咧入邊，即係聖誕卡入邊嘅圖畫咧，係好唔一樣噶，係好唔 business 嗰種。 我覺得有少少似 heroes 嗰啲咯， 係好總之每個人睇咧都有啲唔同嘅感覺嘅，但係咧 畫得幾靚喎， 係啊，個感覺好好嘅。咁咧就係呢位個朋友咧，就即係托我話好想咧將呢啲聖誕卡咧送俾好多唔同嘅人。 佢係咪本身做 designer 嗰啲㗎？ 又唔係喎，佢做都係 designer， 不過係 archi 嘅。 吓、啊，个 Archie 嘅画 就唔系 画画， 系啦。咁所以咧，后来咧佢有点名嘅，譬如话要特别送俾云海啦。 啊，讲真噶， 系啊，要送俾心美啦、小仪啦，同埋其他。咁我咧就即系透过我只手咧，就将佢转达俾你哋咁样。 咁但系嗰个朋友， 所以你见到佢后边有个名嘅，其实 叫咩名啊？佢 ？Oh Vivian。 O Vivian 啊 ，Vivian， 我只话哦，嗰个人叫 Vivian。 咁系佢托你去交俾其他人。 系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张嘅，咁我就摆咗喺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俾一啲即系我唔知佢叫咩名，但系又好想收圣诞卡嘅朋友咧，就自己去攞嘅。 不过咁啊，我想问咧，你最特别收嘅圣诞卡系from边个嘅咧？有冇咧？从来以嚟， 哦，from边个啊？我谂我收过一张最特别嘅圣诞卡，一生人入面收过一次嘅啫， 系 就系我阿爸同我阿妈。 吓，阿爸阿妈会俾圣诞卡仔女嘅咩？ 咁咪特别咯。 系，我真系未听过。 真系我收过一次之后都冇啦。 即系通常都系仔女俾老豆阿妈咁。点解你咁不孝啊？要人哋送俾你啊？ 唔系，我阿妈咧，佢就好得意嘅，因为我咧以前中学嘅年代，我谂系中二之前咧，我都仲有呢个咁嘅习惯写圣诞卡。 系，我哋啲中学、小学都有。 系啦， 大咗唔会噶啦。 就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买定一大。一盒盒噶嘛，以前圣诞卡好啊，咁同埋我又好中意靓嘢嘅， 我都中意靓嘅圣诞 卡。咁咧就好， 而家系好唔掂啦， 就好唔忍手。明明可能你送30张，但系你会买成100几张翻嚟嘅。 你真系离晒谱。 系啊，咁阿妈咧就嗰日见到咧，就其中一张好靓，一早就攞起咗，跟住佢话：哎，都唔知写俾边个，写俾你啦，唯有咁。但系好窝心啊，嗰件事，哇！即系阿爸阿妈送圣诞卡， 咁我要 challenge 你啦，今年有冇寄圣诞卡？卡俾你阿爸阿媽， 絕對 遠在三藩市，你 絕對冇， 有冇搞錯？ 因為咧香港太早節油啦，第一，第二， 咁你可以速遞噶嘛？ 我哋呢啲好 warm 嘅 greeting 打電話最緊要啊嘛！ 但係我點解會突然間諗起送聖誕卡，話邊個最送俾你覺得最奇怪咧？我記得咧，大概係唔知4年前咧，我諗咧，喺商台做嘢嘅人咧，都原來同樣會收到一個人嘅一個超級巨星嘅聖誕卡咧。 劉德華， 你真係講得啱啦。 係啊， 因為劉德華係原來咧每年聖誕節咧，佢就會哇揾即 係其實 佢嗰啲傳媒啊呢樣嗰樣噶嘛， 佢真係乜嘢節日咧都有㗎。 唔係你咩對當初我唔知嘛當初。咁有一次你突然間有我哋監製當年啊4年前唔知咩節目嗰陣時，突然間失咗個聖誕卡，有人俾咗你聖誕卡你，我邊個？我打開劉德華，咦？我心諗我仲。天真 naive 地覺得，莫非劉德華又因為我哋做節目？即係突然間咧，隔離嗰個， 我請華仔嘅助手咧 send 一張嘅聖誕卡咧嚟摩星嶺4號嚇。 我唔好啦，已經過咗啦。我單問題咁， 唔係你個地址寫摩星， 我黐線，實記到。唔係之後咧，咁我隔離有啲 DJ 咧就話：哎呀啦，雲海，我哋全台都 個個拎出嚟 㗎啦，上下左右都有，佢每年都記㗎， 好有心㗎， 好有心㗎。但最離奇係咩咧？佢講完呢樣嘢之後，我就心諗：咦，咁我喺商台都做咗好多年咧，或者唔同時期有唔同嘅節目啦嚇，我收咗一次嘅啫。 即係其實話俾你聽一樣嘢，呢一生人入邊咧，總有一次嘅機會。 係啊，咁即係佢意思得一次嘅啫嚇。其他 DJ 每年收嘅，好得意。 喂，但我知道咧，仲有另外一位 artist 好多唔同嘅節日都會有送禮物嘅。 邊個？ 陳慧琳。都系系啊，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礼物咧，会送俾传媒朋友咁样 嘅。哦， 都几好用，几好嘅有。 例如咧，佢送咗啲咩咧？我想八卦下。 譬如我记得中秋节佢送咗个果篮嘅。 每个记者有个果篮啊？ 唔系，即系嗰间公司大家一齐吃啦。同埋当然啦，佢而家代言啊嘛，咁啊梗系送月饼啦。 哦，咦，我好似几个月之前听你讲过下喎， 嗰个。系啊，嗰啲啊真系大把啊。 哦，咁但系佢冇话圣诞节送圣诞卡嗰啲嘅。 圣诞我唔知，我冇翻到公司，可能即系。有都唔定啦，我哋 at least 呢度未有啊， 系咯，不过咁，今日咧其实我都预咗份礼物送俾你，还下俾你嘅， 哎，多谢， 系咁咧，点解咧？ 但系你啲礼物受唔受得起噶？ 唔系好简单嘅啫，嗱呢啲咧就系嗰啲我哋童年时啲。 游戏。 咦， 就系嗰啲咧面粉公仔啊。 哇！ 但系咧就系、是、其实咧大家如果有去铜锣湾嗰个专用行人专用区咧，咪有个阿叔咧专系抌一个平个箱喺度，就晾喺个垃圾桶上面咧，就卖呢啲嗰啲叫做面粉公仔啦。咁佢圣诞节咧就会特登整圣诞老人嘅。 哇！真系要讲下先啊。而家咧系一支嘅一支竹签，好似即系鱼蛋嗰啲，不过十支鱼蛋嘅竹签咁样啦， 咁粗 啦吓。咁而且咧上面咧有一个红色嘅圣诞老人，即系普通圣诞老人衫啦，但系眼耳口鼻咧全部咧都系好清晰嘅，用白色啊或者橙色红萝卜嗰只橙咧嚟做面珠灯啊、鼻哥啊、嘴唇啊咁样，好靓啊真系。 我话俾你听，嗱佢当然佢卖嘅价钱都唔平嘅，但系我觉得我值得鼓励佢，因为佢系一个自己创。创意工业啦，为自己整公仔自己揾食啦， 同埋一个传统嘅工艺 系啦。但系我想讲个好有趣嘅事件俾你听。当时咧，咁我就因为其实我谂住，因为佢行嗰时见到，哇，点解咁多个圣诞老人好得意，咁就行埋特登买。我都谂住系真系买俾你嘅。咁佢我问佢几多钱嘅时候，即系几廿蚊啦。咁我话 OK 啦，咁买啦。我亦都唔讲价啦，因为人哋咁辛苦。咁佢原本想拎个胶袋出嚟，唔好啦，你要因为我之前见到人佢系塞纸袋嘅，咁你俾个纸袋我得噶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攞咗个纸袋。就塞咗呢个公仔落去，咁我因为当时见到咧嗰两个纸袋嘅，即系自制噶， 纸袋都自制，即系点啊？ 即系原来咧 菜轮嚟噶， 唔系我就睇到咧，就系佢应该系搣住嗰啲杂志嗰啲其中一几页咧， 跟住自己折下折下， 就钉埋佢咁样，就塞落去，咁觉得好环保啦，系咪？咁我纯粹用呢个角度咧，就觉得哇好环保呢个阿叔，咁啊用个手指钳住其中一个角咧，喺度揈下揈下，就喺度同我一路行，我冇包落背囊， 好似雪糕咁样， 一路揈一路揈。咁当时一路揈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身边有啲嘅女性咧，尤其是就开始望下我啊，啤下我啊，我已经心谂，咦，我莫非？我冇咁红㗎，冇理由啊，唔系刘德华啊大佬。咁我再望一望，即係见到佢哋係想望下我手里面揈緊嘅嘢。好啦，咁我而家俾你睇当时呢个阿叔呢攞咗边两页嗰啲嘅广告宣传纸呢、去做咗个袋俾我睇下、 即係你攞嗰时冇怀疑。 我冇怀疑。 Okay. 原来呢佢一面呢就系咧， 哇！ 就系卖紧一个咧外国咧一啲sex toy 嗰啲广告嚟， 即系性玩具， 仲有一个金发女郎啦，好飘逸咁依起棚牙嘅。OK， 咁样我依望望，哇死啦！点解系宣传紧？ 嗱，我好想知云海你当时点拎啊？你可唔可以试一试？即系你好风骚嘅位，喺铜锣湾街上边， 但系咧个封底咧仲劲，封底咧。 Oh my god！ 就系咧一个夜用装嘅女性用品， 怪唔知得啊！铜锣湾有人抌嘢啦。 但我话你听，我真系好尴尬，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咧个阿叔咁环保。 冇办法，阿叔咧佢好明显唔识字，净系知图案，即系佢唔识英文字啫，可能系。 所以咧，我而家咧将呢个圣诞老人咧摆翻落呢两呢个袋度送俾你。 我需唔需要喺旺角街头得行啊？ 你应该咧第时攞翻呢个套咧送俾神父啲玩具。 讲得好啲，呢个袋唔好套，都一样咁衰啊！ 你送俾神父啲圣诞卡咩嘅时候，用呢个袋套住佢俾佢。你话俾佢听环保。 我呢个袋咧，我哋今日咧摆出边咧，今日唔系陈强啊，又唔系阿蕉啦，今日系阿明啊 吓。系、哦， 我将呢个袋送俾阿明啊。 你咁玩嘢啊？我哋翻嚟开 case。 case 七，众多救世主。 好，在这个09年的 Boxing Day 那里、今天我们的 file number 和 file 是什么呢、 case number, 单字一个七。 七字。 这个 case number 在我们农历新年用得， 是 圣诞节用得。 七字。 是啦。个 case 的名是什么呢？众多救世主 啊！众多救世主，喂！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咧、其实咧有唔少嘅朋友啦，即 系 包括 artist 朋友啦，佢都问：喂，你哋今日会讲咩啊？会唔会讲圣诞老人啊？ 又有人问我讲圣诞老人， 系好多人唔知点解大家对圣诞老人系咪好疑惑嘅咧？究竟 其实可能啲人想讲圣诞老人嗰啲阴谋论啫， 即系啊， 究竟个圣诞老人嘅来源系点啊？点样俾可口可乐公司转咗形象变咗肥佬，同埋好着红色衫啊？呢啲喂呢啲我谂已经真系落讲到烂咗。 系咯，其实喺网上面大家又揾到嘅呢啲资料， 同埋呢啲 topic 真系讲咗好多年啦。 系啊，唔系即系其实同埋喺其他嘅 DJ 嘅节目当中 都会听 见啦，唔需要喺魔星岭四号入边讲。 所以魔星岭四号咧，要讲啲人哋唔讲嘅，或者人哋唔够胆讲嘅。 众多救世主，喂，呢句说话都有啲问题噶啦。 系啊，首先不如讲下个 number 先啦。七字对你嚟讲 系咪 very beautiful？ 点解？ 系一个圆满嘅数字喺我哋嘅教会当中， 或者系基督教嘅世界里 边都一样。 甚至如果其实都唔系净系基督教嘅，犹太教又好，基督教嗰天主教好。都会视七呢个字呢视为神圣啦。 是一个圆满的数字。譬如说在圣经当中我们会见到啦，我们会有很多譬如说以色列的地方会用七这个数字来做的烛台啦。 嗯，没错。 因为代表我们圆满啦，我们教当中会有七件的圣事。 所以呢你知不知道有些基督教呢都会扮一唔 sorry, 不应该这么扮啦去模仿那些犹太文化那些 decoration 的时候呢。 绝对有啦。 就会在教堂里摆一些所谓 七烛台啦。 我不是想这么讲，是讲一些摆啲犹太嘅烛台或者灯台 ，OK， 是 但系好明显，好明显，好明显，有一部分嘅基督教会嗰啲圣神职人员咧，佢唔系好了解犹太文化嘅，因为佢哋会整咗啲咩嘅number 嘅灯台或者烛台出嚟咧，蜡烛台出嚟咧，嗱你幻想下就好似中间一支啦，隔篱好似枝叶咁样散出散出散出， 系啦， 通常中间一支散左边三支，右边三支，咁样啱啱七支啦嘛。有时我见到咧就系左边飞咗四支，右边飞咗四支，变咗九支。 哦， 即系有时甚至咧，嗰边飞咗五支，咁飞咗五支变咗十一支。因为有时我企喺度， 呢啲真错晒， 错晒。我成日有时望住。啊！究竟你明唔明呢啲烛台系真系有 number 噶？ 喂，其实咧嗱，讲起呢啲烛台嘅嘢咧，课教会嘅数字嚟讲咧，教会嘅传统历史咧系非常之讲究噶。 嗯、 七咧，头先我哋咪讲为 very beautiful 圆满嘅， 系。 但系有时候你哋会见到咧八都啱嘅，八咧就系话系即系七加一啊嘛，咁就代表重新开始所有嘢。咁即系呢个系人间嘅蜡烛啊，先至会用到，但系。九啊，嗰啲以上嗰啲一定错， 一定错。我见过十三添， 哇，不长啦嗰啲就， 你知唔知我真系 几重啊？我觉得谂十三支蜡烛，觉得 系啊。但系问题，佢哋觉得呢个系犹太文化啊嘛， 错啦， 错晒。 呢个真系要尊重人哋嘅文化， 系啊， 七支嘅啫，其实 系啊，即系佢可能好明显就系有啲嗰啲做嘅厂商咧，学嗱我怀疑啦， 单数好睇多啲， 或者系一啲国内设厂嘅所谓大规模嘅制作啦，以为大啲。就要多啲 规模靓啲啊！ 其实人哋你睇下以色列嗰啲或者犹太教嗰啲咧，真系越大咧，只不过系撑开啲嘅啫，佢唔会加个 数字，绝对系七字嘅。 不过咁，你谂下七喺以色列或者犹太文化或者基督教文化，都即系当系嗰边文化啦， 系 当神圣啦，代表上帝啦，等等啦， 圣灵啊等等啦。 但系相对于我哋中国人呢个字，真系唔系好老礼嘅啫。 我谂系广东话嘅咋系嘛？ 唔系，中国人都系噶，喂。不如咁咧，你哋就唔信呢啲嘢噶啦。第时食饭，如果我哋大家叫咗七味餸咧， 冇错， 你哋高下 head 噶嘛，系咪？ 系，梗系啦。 系咪？即系但系你知道好多中国人好避忌噶嘛？ 嗱，即系嗱，讲真嗱，七碟餸咧就系代表我哋平时嗰啲英雄宴啦。即系如果即系讲即系英雄宴嘅意思，即系解胃酒啦。咁但系香港嘅解胃酒都食到错晒噶，其实 嗰啲系噶， 即系都系错噶。虽然系七样嘢， 系， 但系嗰啲次序错晒。 哦，系啊，但系因为而家冇人研究啦嘛， 呢啲礼仪就系冇人流失啦，而家开始 都系咁。翻转头咧，我哋正式入话题咧，就要讲下救世主呢个 topic， 即系话喺我哋叫救世主啦，基督教叫做尼赛亚啦，你哋叫麦西亚啦，等等。因为翻转头讲下，究竟系咪只有耶稣一人呢？ 好，转头翻嚟。 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规定，所有建筑物都要表示获编配的门牌号码，否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000元同埋监禁六个月。不过偏偏自60年代起，摩星岭的白屋就一直没有门牌号码，亦都没人检控。事关建筑物是属于港英政治部，没人敢惹他们，费事引起麻烦。云海阿祖 摩星岭四号。 由着睡眼的山，有半神光苍老，丛林下有野鹿，轻踏泥沼，赤足起舞，和谐平静清早景象，谁人曾又坐下来一睹？围着雾的冰水，任平边结露，仍在渐厚。成穿心于台步，神奇而极普通的景象，谁人曾又会静来一睹？人们忙为了江湖，如搭高速公路，前行无办法暂停一步，长埋头再干最后忘掉。See you.